坏干部越来越少，乃至于没有，这咱们的事业才能够蒸蒸日上。道理很简单嘛，亏损上千亿，收费公路怎么回事，是吧？人民日报专门发文分析这个事情，一分为二啊，咱也不能说啪板子就打在这个交通部门身上啊，怎么回事啊，弄这个事情，争论是存在的，但是呢也要看到这些年咱们公路建设的发展，是吧？得算大账，算长远账，算整体账，算综合账吗？但是地方政府也得明白这个道理，别老拿这公路当摇钱树，摇来摇去成大窟窿了，它还是亏呀，你看了没有？所以说呀，这个互换改革啊，你包括咱们这个立法这个事情，新华美电讯说了，刑事诉讼法啊第九修正案就说啊，修正案草案二审了，说是按这个法律来说，以后啊这要法律通过了，一闹严重的可以入刑，必须得加强打击，还医院是吧，患者大夫诊疗一个晴朗天空，跟今儿这天似的。新华美电讯说了，人家统计数字出来了，这些年啊，嘿，了不得，国人健康这数据，哎呀，体重比身高长得快呀。好啊，好什么呀，体重比身高长得快，哦哦哦哦哈，就是胖了是吗，啊胖的多了，身高增长的不是那么明显，体重哇起来了，是吗？光明日报说这个事情，咱们国家啊广大人民群众慢性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，存在营养不良、营养过剩双重问题，心血管、心脑血管疾病、癌症、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是主要死因，钱有了，健康没了，在某些人而言，是吧？健康是双重的，身体健康、心理健康啊都没了，那不麻烦了吗？今日一句话就说啊，这京南这火说是这个木材厂着了是吗？啊对，呵，这家伙看东边俩，哎呦，烟熏火燎的，本来天儿不错，你看看没有，这不是添堵吗？五个小时消防队给扑灭了，这个事情啊得引以为戒，是不是啊？京华时报啊说是这个河北、安徽、山东、云南、贵州外加四川这六个省份打今儿起试行现场交通违法异地缴纳罚款，北京的司机在以上六省要是违章，罚单可以回北京来交，方便大伙儿。为什么呢？你当地违章你未必知道，回来之后又坏了，发现了好几天之后才知道，那我不能把这车开回去一趟吧，在北京就能交，哎，这就好了。另外这个北京青年报说了，咱们这个网络上啊，网络这个交易有一第三方网络交易，这个监管系统年内要运行，干了坏事在网上做买卖不厚道那也不行，也得处罚，必须的，是吧？人家这个什么呀，这个北京晨报说了，境外游客啊打今儿起在北京买东西退税，退税率是11%，二号、三号航站楼都可以在那个地方退，嘿，真棒啊！ 哎，我说，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 陪你说说话，陪你聊聊天，陪你唠唠嗑，听好啊，可遭笑了。 这个耕耘啊，耕耘，您这是表扬我的吗？哈哈哈，您这个什么意思？没看明白啊，二马师傅，哎呀，高速公路严重亏损，你这个事儿闹的啊，哈哈，没余粮了。是是是是，反正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客观，是吧？得实际啊，得尊重事实嘛，是不是啊？这个秀猫啊说，刚才那个磐石湾这是李崇善唱的词儿好嘞，那是真是啊，是吧？小罗师傅啊，党的生日是吧？这个布丁啊，这二战的肉啊，这不古董吗？你这可不是吗？敏敏，这一闹必须得严格管理啊，入刑就好了，是不是啊 ？SF 啊，这眼一闭一睁，钱没了，你看，哈哈，对，司马光砸缸啊，终于可以这个一块来好好的听京戏了，那是必须的啊，世星儿。 啊，这个好人一生平安啊，这个事情您问过我一回了，这我得给您打听打听啊，这个龙哥，哈哈，股市啊，还谁呀、啊？百年基业啊，高速公路啊，也关，大伙都关心这个事儿是吧？啊，这耕耘就说这头像是不是我？是我是吧？啊，是我就是我，哈哈，对，二马，这是北京二马是吧？全军儿啊，精细放的好，谢谢您啊。那个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啊，一说这党的生日，想起焦裕禄同志来了，那必须得跟他好好学习，是不是啊？老宋师傅啊，哈哈，对，您这说谁呢？这是，对，张伯荣啊，还有这个阳光来了，这查查吧，查查吧，那应该，廊桥说给我投票去了，谢谢您啊，您这都是给我脸是吧？真是啊，您这是一种鼓励啊，我不能把这个就是呵，觉得大伙儿都这么捧我，我就觉得怪了不起的，不是那么回事啊。到哪年哪月，我也是一普普通通的北京孩子，那必须的呀。是吧，设计山河，还有这位牛奶师傅啊，平戏放得好，王印字冰晶，哎呦，瞅瞅去吧，瞅瞅你滴滴轿车里面骂起来了，哎呀，那都是极个别的是吧，哈，淡定啊，淡定，哈，平常来了很多朋友啊，这个短信上也一帮是吧，这个8439是吧，您老说一些这个让我这个看了以后哈哈，对，哈哈一笑的话，嗯，还有5148啊，4038说这个，哎，赶上党的生日，这立新不来一嗓子，来嗓子，人点戏了啊，杨子荣唱的《智取威虎山》里面杨子荣唱的哪段啊？共产党员，是这是这句是吧？啊，这句，嗯，是吧？哈哈，正是。爹妈生的父母养，千里迢迢上学堂，谁知大祸起萧墙，万里之外一命亡，怎么了这是？嗨，这今天呢，北京晨报，其他的报纸啊，转引的是新华社的这个报道，说是怎么回事呢？说打美国那边啊，过了一通缉令，是这个中美警方联手办了这么一起案子。哎呀，案件的这个情况啊，太惨了。中国有一位少姑娘，年方20，辽宁大连人，说是头几年呢到美国留学去了，在走之前培训班里头认识了一李小伙，比他大3岁，俩人好了，到美国之后各自上学，这谈着恋爱呢，但是这少姑娘的室友可是不太喜欢这李小伙，就觉得这孩子不懂事儿，经常干一些让人家没法接受的事情。那么再到后来，据说啊，这姓李的呀，这小子给这个少姑娘打电话，这姑娘当时啊摁错键了，实际上是免提，她不知道。电话搁边上，跟她那室友就聊她这男朋友，聊了半个钟头，说的都是她男朋友的不是，让这姓李的听了去了，呵，这个恨得很啊，行啊，要不然你就在这儿吧，就这么着吧。俩人呢平时就经常一块出去住去，他们美国有很多那个小旅馆是吧，跟如家似的，反正那意思吧，就是那种方便快捷的嘛。俩人跟外头住了一宿，这个老板呢觉得很奇怪，平时呢俩人退房啊，之前也来过，退房都是中午退啊，赶上凌晨大伙睡着着的，这姓李的这小子啪啪啪拍门，把老板给拽下来了，快快快快退房退房。这老板奇怪，干嘛呀？这是怎么这么早啊？哎，对，我有事儿。退了房之后，开着车走了。回过头来，拿这姓邵的这邵姑娘的手机，给她的室友发了一短信，就以邵姑娘的口吻啊，我男朋友回家了，回中国了。我呢，到外地啊，我玩两天，回再说啊。后来警方调查发现，因为这个人失踪好几天了，一报警，警方一找，在车里呢，后备箱里头。给弄死了，在后备箱里面还发现了一个哑铃，拿哑铃给锤死的是吗？不知道。那么这姓李的呢已然回国了，于是乎美国警方就知会了一下中国警方，两国警方联手把这姓李的逮着了。哎呦喂，这年纪轻轻怎么出这个事儿啊？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、啊，继续听啊。呵，拍巴掌叫好的，敏敏哟，今儿这嗓子透亮，谢啊，谢谢，我知道我跑调了，哈哈哈哈，对，司马光砸缸啊，怎么投票啊？你就上北京广播网上去瞅瞅去吧，啊，还有这朋友啊啊 ，A 一朋友说是我唱的好，唱的好啊，说那后来呢？后来别着急，你听我慢慢道来呗，是吧？这个咱们说点什么事情呢？说是有一位小白同学啊，原来是的哥。后来得抑郁症了，就不拉活了，不拉活心里难受啊。这是北京晨报的报道，话说是去年的某一天，哎呀，受不了了，这怎么弄啊？早上起来一肚子起床气没处发泄啊，自杀吧，咔割腕子，割腕子没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把心一横，上大街撞人去了，哎呀，撞死两人，如今被判无期。嘿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，回见林内 过山林狂风怒吼冷飕飕，看看你大雨 收听。最近啊，咱们一折秒杀茅台正品好酒的活动呢，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，非说这个活动啊是骗人的。手机尾号3319的朋友就说了，你们这儿呢同样是茅台，一箱六大瓶才798，而且呢买两箱还送一箱，怎么可能呢？而且这个电话一直占线，我看你们呀就是骗人的。那面对大家提出的质疑呢，今天我们再次连线到了贵州茅台集团茅香原浆酒的运营总监王